回头我眼中的忧伤，远处里传来几声艳丽的轻柔细语，告诉我明天是未来，昨天早已变成过去。你静静悄悄走入了我的梦中，你的离心回想起我没有人能了解的心情，月光下夜色已深，微笑已送走了泪中，风中有着你的歌声，还有我一丝的茫然。

曾有的约定，长夜漫漫，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。

吹响了琴。